选嘅民族。咁所以咧喺呢度，耶稣为西门改咗个名，改咗个名咧叫做伯多禄，或者话伯多石、磐石。咁咧就系有佢嘅使命，有佢嘅角色。咁而呢个角色咧，即系改咗个名，就要将个任务佢啦吓。这个跟住佢就话：我要将天国嘅钥匙交俾你。凡你喺地上所束缚嘅，喺天上亦都被束缚；凡你喺地上所释放嘅，喺天上亦都被释放。啊，呢个任天耶稣将呢个教会嘅任务交咗俾伯多禄。钥匙咧，大家都明啦吓，个门匙非常紧要。无论你而家即系用咩 password 啦吓，都系需要开到嗰度先有得入去，唔开唔到咧冇得入去。咁我哋睇咧锁匙究竟喺圣经里边个背景嘅含义系咩咧？第一我首先睇嘅马太福音18:18先，后边两章18。那個字眼說話差不多。我實在告訴你們聽，凡你們在地上所束縛的，在天上也被束縛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被釋放。即是說個權威、權力、會中教會，伯多禄身上這個磐石上的教會，這個教會的领袖咧有呢个权力去释放或者系束缚，佢所做嘅决定嘅系得到有整即系政治嘅效果。咁然后所谓束缚或者开释放咧，一方面就系佢所断定嘅道理。或者話斷定呢個人究竟俾唔俾佢加入教會，甚至話要逐出教會，束縛去釋放。咁教會喺天國，教會係天點講？教會係天國喺地上嘅代表嚟嘅。所以無論束縛或者釋放咧，係猶太人嘅呢兩個詞咧，係猶太人嗰個詞匯咧，係意思指咩咧？決定有關正統的道理，同埋將成員咧逐出教會，所以變咗個權力咧喺呢個方面，唔單止係嗰個信仰上嘅層次，亦都話行所謂行政上咧，亦都係有嘅一個能力嘅權力喺度。咁佢將咗呢樣講咗之後，正話講個鎖匙咧，我哋再睇一睇咧，即係鎖匙喺呢個雖然咧唔係一個真真實實嘅鎖匙，但係個意義咧好重要咧。我哋睇一睇咩？22:22。OK， 我要將特美加塞嘅鑰匙放喺佢嘅肩上，佢開咗冇人能夠關，佢關咗冇人能夠開。你看那個權力是幾咁重要，幾咁實在。咁這個肩負鑰匙的人右手邊咧，係個圖案咧，我想大家看到。雖然那條鎖匙係好渣，但係嗰個係非常之重要的一樣嘢。我哋再看一個咧，就係默示錄3:7。你給菲拉德菲亞教會的天使寫，那聖潔而真實的掌有達美若時的，開了冇人能關，關了冇人能開的，這樣說，我知道你的作為，看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個敞開的門，谁也不能关闭他。我知道你的能力虽小，却遵守了我的话，没有否认我的名字。我要从撒旦的会众，即从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中，把一些人交给你， 地方，我要使他们前来俯伏在你脚前，使他们承认我爱了你，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，等等等等。看到，即嗰个约士是一个权威啊，啲权力嘅象征。所以教会咧，耶稣基督既然建立呢个教会，而将呢个约士交俾教会嘅话咧，教会就有呢个咁嘅权力。这样话的先，我们的十八章十八节之后咧吓，其实喺十八章十八节之后边嗰句咧，嗰、那个都有好有意思嘅，就系咩咧？系十九节吓，睇先，跟住啊，睇先，第三唔系应该十七节，或者系十六节开始啦，然后先嚟去到十八节、十节。佢因为有唔得罪咗你点样？佢话但如果佢哋唔佢。但他如果不听，你就带领成一个或者两个人，为叫任何事情呢凭着两个人、三个人的口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。啊，这段我们记得啦，读过啦，是不是？就是十八章的十六节。十七节呢就说，若是他仍然不听从他们，你要告诉教会，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，你就将他看作外教人或罪人。啊，中文里面呢中文冇所谓 ，up 咩 ？article 啊，叫做咩啊 ？the 啊 ，a 啊嗰啲啊，啊冇嘛。咁其实嗰个原文嘅咧，系嗰个教会咧，系 the church 呢个教会，嗰、那个教会。即系如果你带一个人同佢讲，佢唔听；带两个人同佢讲，佢唔听。佢就咩咧？将佢带俾嗰个教会，嗰、那个教会去断定。于是下边咧十八节就讲啦。啊！你哋地上釋放嘅，咁咪釋放，定呢個十不放？ 呢個教會呢個字眼幾時形成嘅咧？即係耶穌出嚟嘅時候。 耶穌 嚟嘅。你以前講即係係咯，你講到教會咁係一個好嗰當時咧，咁好 abstract， 因為嗰陣係好 loose 嘅，係都 organisation 啊嘛，即係你唔係似乜乜黨人啊，嗰啲冇咁好嘅黨喺度。 嗯 嗯。用教會呢個字，我諗啊，原文係寫教會定依班有權力嘅人定點樣咧？ 译出嚟当然都是教会啦，但系佢用嘅字咧系咩咧？系译自希伯来文嘅一个字，有集会、会众咁嘅意思。佢嘅嗰个字咧 ，ecclesia，E-K-K-L-E-S-I-A 呢个希伯文。 嗯，系天主神先至会系叫嗰个教诶会众或者教会，系啦，即系你系外邦人嘅话，你就唔系教会嘅一份子。 因為我想問呢句嘢，因為頭先你一度講過啲基督教嘅兄弟，好少注意啲咁嘅字眼，或者故意去唔好講樣忽略，故意忽略好，真係忽略咗。因為呢個字眼好緊要咁啊，因為個教會成立係二百多六為開頭。 但係呢個反而唔重要喎，即係話唔承認嘅字眼係個 the church 嘅問題喎，因為佢話如果佢你。一個人會講唔聽，兩個人會講唔聽，就將佢帶到嗰個教會，由教會去斷定啊。咁所以先有佢帶出嚟話，其實你釋放就釋放，你哋咩嘢嘛。咁呢個教會係好重要嘅。咁呢個教會唔係入嗰個教會，唔係第一個教會，係嗰個教會。嗰、那個教會，即係而家嚟講咧，梗係即係羅馬呢個所謂教宗領導之下。 不過好似衍生咗一個問題喎。如果你原即係我唔知原文係咪講 the church 啦，係咪？咁如果你既然用得 the church， 咁即係話喺當其時有多過一個 church 咯，即係多過一個教會。如果唔係，就唔需要講 the church 啦。 其實係即係因為耶穌第一次點講喺呢個字眼出現喺呢度，以前冇噶嘛，咁所以佢。这个意义就是这个 church 咯。 佢用个意思啊，先啊，十六章嗰度，咁佢话我会喺你度会建立 church， 跟住之后咧 ，the church， 咁就回归翻呢一个，我估系咁。 我嘅教会。 所以即系嗱，变咗呢个教会咧，即系因为而家实在。就喺而家基督教嘅宗派嚟講咧，實在太多多到不得了啦！而家美國唔知幾多千個宗派，咁 咁教会边个先至系真系耶稣基督嘅教会咧？咁啊，正话听嗰只碟咧，佢哋讲嗰个人，那个浸信会嘅人，佢本嚟唔知喺几多年啊，几多年前咧，同几个人已经夹埋一齐写定协议，想建立一个教会，佢哋嘅教会，佢嘅 church。咁后来咧，佢即系知道咗，即系了解咗之后咧，就唔做呢啲嘢啦。咁即系我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听下啊。咁就話講咧，就係嗰個教會呢個字咧，係嚟自個咁嘅個意思，就會眾啊，集會嘅意思啦，嚇嚟自希臘文啦。咁我都唔識讀過嗰個希伯來文，有個字都有個字嘅 Q A H A L， 佢有個咁嘅字嘅嚇，即係佢識我又唔識佢嚇。其實馬竇想指出咩咧？就是、耶穌有意為自己形成一個民族，自己民族。就新嘅新选民族啊，就好似天主借住梅瑟同埋先知所讲过嘅啊，佢嗰个嘅民族咧，又系旧约嘅民族咧，而家系新嘅民族。咁佢话讲个咩说话？就话你哋将会系我嘅子民。咁就系耶稣咧，就喺呢个磐石上咧建立佢嘅教会。所以伯多禄咧，或者系磐石咧，其实个意义咧系一个职，主要系个职衔嘅。